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子东老师回来了，哎，还有潘杰，潘杰备受打击啊、哦， 是是， 说是在网上啊，人昨天还专门就跟我说，被很多人骂是吧？ 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超级女生。我们其实第一次谈的呢，我觉得我和子东老师谈的都是比较冷静，是吧？然后就大家觉得我们是这个太旁观者了啊，没有理解大家的这个粉丝的这个心情。然后呢，我又和这个文道又谈了一次， 又超级了一次， 又超级了一次。那么我就扮演这个箭靶的角色，我就把一些反对的意见啊说了。结果呢，就是网上的网友对我的这个言行大为不满，认为我这个太清高，自标榜是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理解他们这个对超级女生的这个热爱啊，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都希望投票把我轰出去。 那你什么心情啊？ 我的心情，我想当然我是觉得很难过。 你就在五进三的过程当中被淘汰， 是 然后大家就来安慰你，对不对？不过我告诉你，你这个观点，领导一定会很重视。 领导会， 我估计这样节目办不下去，明年可能领导就会提防，因为太危险 了。你也找骂呢？ 太危险了。因为这个重要的不是唱歌，重要的是一人一票制。 但是 这个以后你要是这个形式内容根本不重要，这个形式要是推广下去的话，这个非常非常。 你看这知识分子上纲上线，就是。 你说的这话我补充一下啊，我觉得那天呢确实是这个话没有说清楚，我自己的这个表达方式不是太好。我想说的基本上一点就是说，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真人秀的一个节目，那么我。就像我们第一次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它本身的这个价值啊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也用不着就是为这个秀呢就是穿上非常美丽的衣服，把它也是上纲上线的，因为我觉得两种的上纲上线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必要。 嗨，潘姐，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聊天啊就得有个抬杠的 啊， 有的时候啊你也说你的，别人也骂你的，我觉得进入咱们这个新世纪啊，最大的关键词是什么呀？民意啊。那民意说白了是什么？你知道民意的本质是什么？民意的本质就叫个人意见。你有你的个人意见，他有他的个人意见，你说你的，他骂他的，不就是这么一样？就是意见很多吗？意见总会吗？ 叫众生喧哗， 谁都捂着，谁都不想让对方说话，谁要让我说。其实人家观众骂你，这个前提也是因为你有权利在媒体上说了你的呀，那他还没权在这儿说呢，他只在网络上说说，其实他的这个话语权已经比你低了。所以你对不对？咱们其实拥有比观众更垄断的话语权，所以人家骂你，我觉得我跟你说，出丑就是我们的工作，挨骂就是我们的本分。就你 让大家，就像网友说的，我让大家发泄了一下。 不是跟这个超女，我跟你说，你不觉得现在社会残酷？说白了，我跟你讲，我也不安慰你，就是个残酷的社会，残酷嘛，干这行。就得能刀枪不入，我跟你说，更高境界还不是刀枪不入，还得入 啊！ 因为民意的特点是什么？它的语言充满了民间色彩，可能很尖刻，可能很刻薄，可能很过头。可你要真能金钟罩铁布衫，你有这个能力了，我跟你说，他那个意见里有好的，能帮助咱们这个进步，这是我切身的这个感受。骂我的骂了我多少年了，十几年了，我不就是在骂声当中逐渐成长的吗？ 成长 观众说也不是成长，逐渐退步的吗？这事儿过去了啊。但是最近咱们这嘉宾好像是挺点背的啊，这个子东老师今天早上来居然在电梯里给困住了。 对就是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急剧的往下降，我下来的就失重的那种，然后降了一个当下就停住了，停住了以后然后所有的开关就动不了了。好，那个就也不能上也不能下，然后有一个数字，然后我就好在他能通话。那通话呢，他就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现在困在里边这样情况，他说你别接，我们马上找人什么什么什么。 结果啊，我发现香港这个应急的机制啊不错，通过这个事情。因为你想这种事情可能是很可怕的，因为你关在里面，我把门呢稍微扒开一点看，我是夹在两层的中间，外面是那些水泥墙，对不对？ 哎呀，我一下想到习老师那小眼镜，那小知识分子，哎，给夹在 那。那你大知识分子怎么夹？你大劳动人民，你能把这门搬开吗？你也搬不了。 你一个，你电梯里是、 就我一个人， 要是 而且里面什么都。然后呢，他们马上关心的就是说你有没有不舒服。那通过口、你有没有不舒服，有没有晕眩、然后里面还有没有灯光，还有没有这个就是通风、然后他说我们已经报警了、大概过了十来分钟就来了，不知道他们外面怎么倒腾的、最后我是被消防队员救出来的、温暖吧、人家不知道怎么打开，打开了以后是很危险的，悬在两层中间、下去了。我告诉你，我急急的，我还赶着做节目嘛。当我离开那栋楼的时候，救护车还有别的警卫车，哇哇哇响的就围着我这过来。 哎呀，全世界都为你忙活。 不是，我就发现香港的，我们平常付税啊，付的值啊。你知道他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很严重，你一个人在电梯里，电梯有一个极度的几层的那个巨匠，里边的人可，他说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门口救护车就等在那里。所以我当然说我没我其实真的没事。 徐子东，你当时的情况，你是不是是镇静了，还是惊慌失措？ 没有 我就肯定惊慌失措。 我比他更惊慌失措的是另外一次。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你们别笑我好不好？我冲凉的时候，把自己关在一个冲凉的房里，出不去了。那个门呢，又不能打开，又不能关掉，不知道怎么卡掉了。那个我更惊慌，我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 桑拿呀，那就是。 不是桑拿，你就出不去了。你知道，你被玻璃关起来，我那个是个复式顶楼，你叫是没人听的，也没电话，你浑身赤身裸体。唯一的方法，你要推开那个玻璃门，那个玻璃门要推开的话，它会巨大反弹，会伤到你的身体，而且不一定推得开。我在里面一个小时，什么都响了，我已经中间我曾经不断的去打扫，不断的去打扫那个房，因为我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危机才严重的。 没有人来救， 非常非常荒谬，卡夫卡一样的。你事后讲给别人听，没人同情你，你关在自己冲凉的房间里，你说这有谁？我后来想到的方法是我不断的放水，让水满出这个房间，满到楼下，再满到楼下，人家才会。因为我这个人现在在世界上，我要十五天不出现，是没有人找我的。 你那么不重要吗？ 我的学校也不会找我，你当然会有人找 我。我一天不出现，所有债主都来找我。 我是十五天不出现，是没有人来找我，在里边。我想死大概不会死，但是狼狈会等到我的水流了三层、保安上来打破门、才看到我赤身裸体在里边。那 你真的就是让水开着，然后就流到下来？ 没有，当然我最后想了一个比较智慧的方法解脱出来、但是那个一个小时我是那个促进 比 那个电梯 更这个是洗澡、我得提醒你们，这真得小心、去年你记得出过一个事情吗、一个女职工、就在一般现在人们都在那个浴盆里洗澡嘛，周围都是玻璃的，你要知道他脚一滑，他脚底下一滑，他也就是这样咔叽磕在玻璃上了，大动脉， 对， 玻璃穿破，死了，大出血就死了。 我事后跟我朋友说，他说你亏的没有推那个门，但如果那个门是钢化玻璃，你幸运，但如果不是的话，你这么强力推了以后，他啪一折断一进来，你是。完全没防卫，他搁到你什么地方，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要是这个大巴，现在一般这个新式的大巴，玻璃都不是锐角的，都是圆角的。我经历过一回啊，车北路霸，你知道吗？在广深高速公路上，就那年春节，我就坐在靠玻璃旁边。你知道车北路霸现在扔石头或者拿那个气儿枪，啪把你这玻璃给打碎。就在我耳边呢，哗一下子，这一身，我这脖子里边，这个腰里边全， 它是钢化玻璃碎， 但是我这毫发无伤， 对， 就是像那个玻璃圆角。然后一看那司机就是有经验的，砰下没踩刹车，反而踩油门，加速走，然后跟前边广州那边联络，广州那边说别停车，别停车。你知道车北路霸就是让你停车， 对， 你一停车，哗上去哄抢你一个车上的那个。哎，说到这，我要跟你们讲，最近深圳出了个大事儿， 对。 奇闻呐、也是事故啊，也是真大，也是那个场面啊， 什么事？ 消防车呀、什么车，那个什么医院的，哇哇哇就过来，一车撞死19个。本来是个幼儿园的那个巴士啊，然后那个司机说第二天就接孩子去了，说前一天啊试试车， 然后在马路上走啊，有一辆自行车咔家横过，他为了躲这个自行车，这一拐上了人行道，人行道上全是人呢。你知道，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不是说本来要踩刹车，但是踩了油门了。 对， 但是还有一种报上讲是他穿拖鞋，他穿拖鞋，反正这个车呀，从撞到第一个人还往前走了90米，91.5米， 那就错踩，又踩油门了。 10秒钟走91.5米，这摆摊的行人切咣当切咣当连压带撞，死了19个，特大的，就说是好像是最大的深圳最大的那个车祸。 我当时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是觉得真是浑身好，这个汗毛都竖起来了，因为确实是看到一地的这个碎屑，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就是躺在地下，就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时候冲过去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人是在他说在10秒钟这个车祸就发生了，但是呢，就说如果说他能够踩上刹车的话呢，他是4-5秒钟他就可以把刹车踩停了，但是这个司机呢就是没有踩刹车，或者说他因为穿着拖鞋呀、啊，我这个 踩错了闸，这个就踩错了。 我觉得这个 我也有 很有可能就是穿的这个拖鞋，因为我自己啊这两天穿拖鞋，因为夏天现在，而且拖鞋现在很 流行 啊，穿这个 那现在进白宫也穿拖鞋， 你马就说你在踩这个和那个，因为拖鞋和这个鞋和这个脚之间的它的这个松动嘛，你踩过去的时候呢，你经常是会踩不着的。而且踩不着了，你可能就是刮在那个闸门上，结果呢，你就说他旁边那个司机坐的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就说，他是使劲的在转他的方向盘，结果越转呢，就是说他撞到的人越多，所以 这个就是转方向盘，哎呀，现在这个恶性事件频仍啊。所以咱也不能光破坏深圳形象哈，也得破坏一下香港形象。当然也不是破坏，就是说恶性事件。今天我们公司讲，刚才文道我看还大声疾呼呢。香港也出一个，咱们先把这个警方帮警方锁定一下，砍孩子的主谋啊，根据这个会影图形啊，就是这个样子。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们两个身为香港居民，知道现在轰动香港的这个事情吗？全城话题。 对，有一个小朋友呢，就是他是他这个奶奶带的，那么因为他父母呢离异，那么都搬出去住了，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奶奶就带着这个小孩子上学，就突然之间就跳出来几个这个恶匪， 两个人 就拿着一把很大的那个刀，那个刀是基本上就是说人家是斩骨头啊用的非常重的那种刀，就往他的手上就砍了6刀，每一刀呢都见到骨头了，那个手呢就差一点呢就会手腕呢就已经断了，所以呢这残酷的程度呢确实是令人发指啊。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呢这小孩子呢送到医院去之后呢，就是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就一个呢就说小孩子是无辜的，无论你大人有什么事儿的话呢，不应该在小孩子身上发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残忍的手段确实是让人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文明的社会。那么现在呢，就说像周润发这样子的这个大明星呢，都已经为他呢就是捐了好几万块钱。 他为什么呢？ 现在的情况呢，到现在呢，就刚才播的这两个匪徒啊，还是没有抓到。那么现在怀疑呢是感情的纠纷，因为这个小孩子的父亲呢，后来又有了这个继母。那么继母呢，据说呢，这是据报纸上猜测啊，就是说呢，就是说认为这个孩子和这个爸爸之间的感情啊太深了。那么影响他们系，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猜测， 猜测 也有猜测说他的父母赌钱输掉了，牵涉黑社会了，或者家人。总而言之，都是大人的事情，报复在小孩身上，引起了社会的普遍的同情。包括曾荫权也出来说话。这个新闻一方面让我看到了社会的温暖，就香港的这个社会对这么一个事情，大家给现在整天在报道那个小孩儿，小孩接回来以后，他想家想见刘德华，他想要参加警察，这个小孩成了新闻人物。但一方面也让我看到社会的那个很残酷的一面。我注意到那个砍匪去是等在出租车里的，砍完以后又是坐出租车走的。现在全香港的出租车工会都说谴责要举报，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举报出来这个罪犯是什么样的情况。说明什么？ 这就使我想起以前那个明星登封面的事情，就好像香港的社会除了警方除了政府以外，它另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你是好像是没法触摸到的，它没法碰它的，所以这个新闻的两面性，所以大家一方面在非常同情那个小孩，可另外一方面大家都在揣摩这件事情背后牵着是不是黑社会啊，还有你看那么多出租车司机。 我到香港的第一天，香港的那个资深的那个传媒人，就是也是个名嘴了，就不说他是谁了，就告诫我呀，说我们不讲黑社会，就不要讲黑社会，也就是因为你得罪政府，说实在话不是很害怕呀，政府你要报复我你也得依法办事啊， 对， 你得罪这个你那家伙就是飞来的这个事情，你完全， 而且他有一套社会规则，我前几天就看到一辆车跟我的车有点像，开始我吓了一跳，就当然不是我的车，他就被人淋了红油就是香港有一种这种习惯，就是油漆倒在那个车，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警告，旁边经过的人啊都是很害怕的那种表情，说啊，你看他这个车被人淋红油了，就是说他这套社会规则除了警察这个以外， 你看，但是引起我最近做这方面事儿比较多，我就一直有个曾荫权说什么，我就发现这最近很有意思啊，你对比一下深港两地这个政府首脑，曾荫权讲人神共愤，对吧，这家伙就是官员震怒了哈，人神共愤，然后你知道深圳也出惨案呢，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说什么天理难容，野兽般的行为，就是说把那个孕妇那个商场保安打了一整夜，把肚里孩子都打死了，然后那个背上那个，哎呦，你拿那个电线抽的，你说几个大男人就打孕妇，背上的脂肪都液化了，这打到这，哎呀，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我今天看报纸又看见甘肃兰州害人碎尸惨案，包括一个大学生在内的仨小伙子说咱们要去作案去，但是咱们作案呢，咱们没胆儿啊，得训练啊，我们得进行自我训练，练胆儿，怎么练胆儿啊？我们把一个女网友诱骗过来，然后呢把这女网友勒死，勒死之后咱们三个奸尸完了，然后这个把她大卸22块，干出这样扔在沟渠里，干出这样的事儿， 这是他们的训练 就准备可能去抢银行或者准备去干嘛，就是我们胆量敢死队嘛，胆量不够，我们得找件事儿来，就拿这个来练胆儿。你说现在这个 还有那个，我看到报纸那个写那个妓女一号那个， 那妓女这是在网上， 这个你比香港你说那个斩六刀你觉得惨不忍睹，你去看看那个照片，那真是 惨， 怎么 你不知道，就有两个罪犯， 两个法郎妹 啊， 两个法郎妹，所以今天我在报纸上也看见了嘛，深圳市你看这个某个区了，人家这个计划拿出10亿来强化治安，这就是因应这种问题，俩法郎妹给两个白粉仔弄出租屋里去，一个关了8天，一个关了11天，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强暴，那个性虐待，那个打，拿那个这针呢、刀啊，刺脚趾，扎指甲，反正你满清10大酷刑，比那还酷刑，尤其是最后在这儿拿那个针头啊蘸墨水啊，这妓女一号、妓女二号在两胯甚至女性的这个下身纹什么骚货、贱货。弄的这俩姑娘，现在记者去采访，就蒙着头不见，说是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能把这个字啊给去掉。 你看啊，你说刚才 来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潘杰。 那个徐子东刚才讲啊，说香港的这个黑社会啊，其实我觉得如果黑社会真有黑社会的存在，并不见得一定是非常非常坏的事儿 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出惊人啊，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常呢，黑社会也是他们是道也有道的啊。你当有一个团体存在的时候呢，他往往的时候，他怎么样介入这个社会啊？他去抢什么人？他做什么事儿？其实他们之间都是有一个游戏规则的，就说你不要踩得太厉害，或者说你不要做出什么太引起公愤的事儿，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你这个整个团体的这个在社会上的存在。所以在香港的 这个经常我们看到的黑社会的电影啊，都发现其实黑社会里面它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的，而且往往呢就是警察呢是知道这件事儿是在某个地盘发生，那么某个地盘呢就要找某个人去讲述，那么往往呢就说当你法律无法制裁他的时候呢，也能够通过这个警察和这个伙团里面的这个带头人呢里面一起协商去解决一些问题。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怎么呢，就是现在是你变成这个集团呢是没有一个大集团，或者说你全是零零碎碎的人，然后你做了案之后呢你不按规矩，你做完了之后呢可能你马上就跑了，你跑到哪一个地方去谁也找不到你，我相信这个斩六刀的这个人说不定也是啊潜逃了，所以你根本就没法制裁他。所以你当一个社会确实是治安情况很不好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种集团存在的话，他说不定也能够找到一些规律，找到一些制裁的方式，可是你偏偏是现在呢是这种规矩啊已经不在了。 不过你从电影里看到的跟现实总归还是 有区别。你一个女士，你怎么在这么了解道上的规矩呢？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真的道上的规矩，我们要是懂，我们就发达了。 啊，那当然，我当然只能够是从 不过我最近深圳我也碰到另外一个人的事情啊，他是车上他女的开车哈，就啪上来两个人就要抢他，最后他逃脱了，用了一个遥控的一个什么那个安全的系统。然后他跑去报警，然后他去跑去报警，你知道警察的反应是什么？你那报警机是什么牌的？那效果不错嘛， 啊，比警方用的还好，是吧？ 先打听他那个，他们说可以打电话来断油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